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。

真不是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笑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漂亮的人多迷人，可爱女人，温柔的人多心疼多，可爱女人，聪明的人我感动的，可爱女人，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女人，笨的人我没有的，可爱女人，温柔的人我心疼的，可爱女人，聪明的人我感动的，可爱女人，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女人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与人情难独钟。我刀花不长空，是与非懂也不懂。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是幻是空。我心一场春梦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